曾想象你才似风流，我是那天香红袖。曾想象你盖世英勇，我为你击鼓温柔。渴望与你琴棋诗酒，渴望共你月满西楼。渴望陪你共成名酒，渴望有你无愁无忧。你不是我从小想嫁的大英雄，既不潇洒也不优秀，相守所求。曾想象你才自风流，我是那天香红袖。曾想象你盖世英勇，我为你击鼓温柔。渴望与你琴棋诗酒，渴望共你月满西楼。渴望陪你共成名酒，渴望有你无愁无忧。你不是我从小想嫁的大英雄，既不潇洒也不优秀，偏偏被你的坏你的好引诱，死心塌地为你哭跟你走。你不是我从小想嫁的大英雄，既非王子也不高手，恰恰被你的家你的真迷惑，今生今世长相守所求。